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在我们的印象里，好像很多乐器都是很古老的，一说起来就是最古老的什么，最古老的什么。那说到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你知道吗？其中就有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美丽的弧度优美的竖琴。它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它的来源呢虽然已经难以追究了，但是它的造型给予我们的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于弓箭的改造而来的。而竖琴它的音色是那样的婉约精致，奏出柔和优美的抒情的段落和华彩的段落。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竖琴，世间最美的乐器。风格好多人马上辨别出来，这是莫扎特呀。是的，莫扎特他的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虽然我们听过很多遍，但是你知道吗，这是莫扎特为竖琴所写的唯一一首作品。不奇怪，它是一部杰作，而且它也泛着那种温暖的金色的光泽，是一部祝贺用的曲子。这首曲子是在1778年的时候，当时呢莫扎特应一位公爵还有他女儿的邀约而创作。公爵的妇女呢在公爵女儿结婚庆典上来共同演奏，要表达妇女情深。Thank you. 想象当时的场景，妇女他们在一起演奏的时候那种情深之意。莫扎特写过很多钢琴的作品，是为古钢琴写的。如果呢用和当初这种古钢琴的音色相似的竖琴来演奏，温文尔雅的音色一定飘逸出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天使之光。可是呢，遗憾，莫扎特创作的竖琴作品仅此一首，当然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我们现在来听听另一个乐章，可能你觉得更熟悉一些。专属于竖琴的曲目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有很多特别著名的音乐呢，也都被改编成了竖琴的版本。像德法雅西班牙舞曲，好多特别火热的版本。现在听到的竖琴版，是不是多了一份清凉？Thank you. 从音乐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在营造一个仙境的世界，因为的确是这样，听到的音乐就是幻化的竖琴，它来演奏的，它一直被认为世间最美的乐器，自有一派的那种纯净、空明、辽阔，还有仙感，飘飘在空气当中，听到的也都是它这种仙人一般的音色。仔细来聆听，其实竖琴它还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刚才听到的，尤其耳边现在听到的，都是竖琴给我们的印象。来来感受一下下面的这一段，其实挺特别的，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用竖琴来演奏，你会觉得挺惊讶的。来自于法雅的歌剧《浮生若梦》，它已经被用各种乐器来演奏，包括竖琴。 Oh. 有好多我们会唱的歌，其实竖琴也在用它这样的乐器来演奏，好像用竖琴来演唱以后，让我们觉得好像比人声还要的美美。比如这一首，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伴着它唱出来。无论竖琴演奏哪个时代的作品，哪位作曲家的作品，好像只要拨动纤细的琴弦，就可以看见一个古希腊时代的神话，好像进入一个永恒的画面，一个仲夏夜树林当中那种轻盈的仙女们，她们可能在山林间在嬉戏，用竖琴守护大自然。现在我们一起又回到了亨德尔的时代， 最初被认为亨德尔是为管风琴写的一首作品，后来呢，音乐学者们得出结论，独奏乐器最开始是为竖琴而设的。这也是在亨德尔庞大的曲库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每个竖琴演奏家演出列表当中都会占有一席之地的。来听一听亨德尔他为管风琴而写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引起别人注意的话，可能会特别大声，也可能会静悄悄的安静无声。有些作曲家他就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多尼采蒂他的歌剧拉米莫尔的卢奇亚，在那里面他就用竖琴的独奏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舞台转移到了一小段的音乐的插曲上。听一听 Thank you. 竖琴，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竖琴。今天在《永恒的魅力》节目里，从莫扎特到亨德尔，我们听到了很多为竖琴专写的好的音乐作品。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一会儿这里再见。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说到竖琴这件乐器，你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它呢？温柔如水，也是如此的动人，世间最美的乐器。好像这些我们都把这些美妙的词安到了竖琴的身上，而此刻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各大作曲家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来用竖琴演奏的经典片段。下半时段我们就从格林卡开始。说，哎，这个风格怎么那么像莫扎特呀？这是格林卡以莫扎特灵巧的旋律为基础创造出的这种非常简约和精巧的东西。这是一个美丽的作品，让表演者探索不同的演奏的风格。所以这首曲子就叫莫扎特主题变奏曲。 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起源于古波斯。提到竖琴的音色，脑海当中自然会浮现仙气、高贵。其实竖琴还可以把音乐演绎得很有画面感，比如说乡间的生活、溪流的泉水，还有古老的城堡。像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约翰·托马斯他的《看守麦田》，走过被风吹过的金黄的麦田，在这里也是描绘了农庄那种淳朴生活的乐趣，可以说是为竖琴而写的最伟大的音乐之一。下面要听到这段旋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怎么回事，有一点错乱的感觉呢？感受一下，这是来自于斯梅塔纳，你能相信吗？我的祖国第二乐章，为他的捷克而写的竖琴的版本。Thank you. 斯梅塔纳的《沃尔塔瓦河》，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竖琴来演奏的版本，这也被称为捷克的第二国歌了，而且在音乐里也极具这种民俗的生活的气息。继续来聆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幻化的竖琴，所有的音乐都是竖琴的演奏。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里播出过竖琴的专辑，但是你发现没有，今天为你带来的都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从未播出的。你也可能会发现，原来竖琴的曲目这么多呀。现在听到的是马蒂亚斯他的竖琴的即兴曲，在这里呢也是一首很专门的竖琴的音乐，而且是挺技术的。他探讨了竖琴的各种音调音色，而且呢他也是加入了一些20世纪的元素，来听一下，其实是一个挺专业的竖琴的曲子。还记得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一首西班牙舞曲吗？西班牙它的音乐我们觉得好像是用吉他是最配的，但此刻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由西班牙作曲家古里迪他在自己创作的音乐当中融入了很浓烈的西班牙的民族风格，而此刻听到这首古老的巴斯克舞曲，就是这样的一首很有土风舞的感觉，而且呢也是一个很快速的八五拍子，还有一些浮点的节奏，总之呢就不是很平均，让人觉得也是挺有动感的。幻的琴声，幻化的竖琴，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竖琴的演奏。可能也会发现了，竖琴真的是不仅仅是可以演绎那种风水麦浪，还能够诠释涓涓的细流和波涛汹涌的泉水，还有呢就是舞曲的节奏它也可以担任，这就是竖琴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只有一种性格，但其实它是很多变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带来耳边这一首，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一个竖琴的版本。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进行回听。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九月七号至九月十六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九五折，订购两件以上商品享九折优惠，订购五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哈，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它有什么特点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蟹民阁的大闸蟹2588型。那么今天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呢，它的产地非常非常正宗，来自于江苏省兴化市的安丰县界河村。在当地啊，这个红膏大闸蟹特别有名，为什么呢？在9、10、11这个三个月份呢，它这个大闸蟹就是膏黄都特别特别的满，而且它这个黄呢，因为它吃这个小鱼小虾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它这个体内含有一些虾青素、虾红素，所以说呢它这个黄有一点发红的、发橘红的这样一个感觉，在南方呢，尤其是上海啊、江浙啊一带，当地特别特别认这个江苏省兴化市的红膏大闸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红膏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大闸蟹，它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的好。您把这个大闸蟹举到灯底下以后，您去看它那个腿有点发半透明的这个感觉，不是空啊，因为呢这个膏和黄它有点挤到这个肉的肉丝当中了， 全满了， 全满了。而且呢每一只螃蟹您打开一看，这个黄和膏都特别特别的丰腴，所以说今天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我们的听众。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闸蟹呢还有几项保障。第一，公母都有，5只公的5只母的，公的是4两左右，母的是3两左右。 哎，这都是典型的大闸蟹的这个分量啊。 对，而且呢9月份吃母蟹，10月份吃公蟹，正好呢是赶得上时候。 而且呢，今天呢是足斤足两的大闸蟹，您花的每分钱都是花在这个大闸蟹上了。另外还有今天是不吃死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和京东的这个冷链物流去进行合作，每只蟹全是您打电话预定之后再在湖泊里边给您捞上来，48小时之内京东冷链送货给您上门，每只蟹到您家全是活的，而且万一有死蟹的话，每一只死蟹我们都是包赔偿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就是9月22号正式的开湖、啊，这是人家那边的这个官方规定的。23号之后，您打这个提货券上的电话就能进行预定。预定完了以后，给您捞上来，48小时之内冷链到家。11的时候放在家里边，正好全家去进行享用，或者是请客吃饭啊，走亲访友送过礼啊什么的，都能正好赶得上，11月30号之前都能用。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10只的组合，5只4两左右的公的，5只3两左右的母的。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399块钱就给您包邮送到家。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听节目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那么这个提货券呢，您什么时候想吃了，那么9月22号他们开湖，23号以后您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 对， 一般预定以后呢2-3天啊， 2-3天去给您捞， 3-4天就能够到家了。 对， 所以呢算计好这个时间啊。11在餐桌上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走亲访友啊，送个礼品什么的也挺好，因为他这个提货券上面写的是2588型。 2588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谢明阁的这个实体门店，您要买这个5只公的4两左右的，5只母的3两左右的，它需要2588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是399块钱，您拿到的是一张谢明阁的非常制作精美的这样一张提货券，它还有一小信封，还是折叠的 哦，还挺有档次的哈。 今天我们跟这个京东的冷链物流去进行合作，48小时之内给您送货上门，它全程冷链，保证这个螃蟹是活的。另外呢，还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这个螃蟹呢有可能在路上冻得有点发僵了，这个时候呢您触碰一下它的眼睛，如果眼睛冻就说明这个螃蟹还活着呢。更何况今天我们这个每只都是特别特别健壮的，膏满黄肥， 所以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这个时候要吃螃蟹的话呢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赶快订上的话呢，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特别的实惠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我们是红膏大闸蟹，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给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